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市场购物太倒霉，枯木逢春又遭罪，明断是非想得妙，结果暖心乔李培。 哎，我说那老婆子，那你可好好挑啊，你说来什么咱们就买什么啊，行吧？ 是啊，你说咱们这么大岁数， 懂吗？ 哎呦，彼此能看上。 哎那个， 我这活了50多年，哎，你别抖啊！ 老年人呐， 我老是老，可是我还没有结过婚。 是 你我看上你，就是那会儿你不抖啊，你现在为啥抖啊？ 不是 你哆嗦啥呀？ 这不是跟你好，是现在天天的他高兴，结果就激动啊。 哎，您能先去把病看了吗？ 好、 啊，这我可不想跟一个人，我还得伺候他一辈子。哎， 你说吧， 虽然是爱情吧、啊，这爱情也得讲究实际呀、啊，对不对？ 看看你看看，来看来挑个衣裳，挑个衣裳。 啊，那行，先去挑衣裳，挑完衣裳你去看个病啊。 你看上哪个了就买啊。 哎，那咱们这个哪婚礼定的是哪哎天哪？ 咱们婚礼咱们定的日子腊月初七呀、 啊。哦，腊月为啥不初八呢？ 腊八冻死寒烟啊。 哦，那就是初六也行啊。 初六冻成肉啊。 什么？ 哎，没事儿。你试衣裳， 行。哟，这 看上哪个了？ 哟，这件我喜欢。 哦，这不行，这好几年还没缝上呢。 哦，这个那换一件。哎， 这也不行啊，这没袖啊，没上袖啊。 啊，没上袖，等他上了也来得及呀、啊。 不行。 这红呢子这件吧，我喜欢这个红色的，得喜庆。而且你看看多时髦啊，你说我这么大把岁数了，50多年都没穿过这么时髦的一件西洋外套。红色的。 这还真挺好看，我瞅瞅。 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这个穿着呢子衣服 啊。是这多少钱？我看多少钱。我天哪！ 啊，哦，这也20两银子。 20两银子 呢？ 20两银子。 哎呦喂， 这个 这谁呀？ 那个我就是小店的裁缝 啊。 这件服装呢是由我来设计制作的。 哎、啊，挺 我姓腾 啊，腾 是个裁缝， 是挺疼的。你这价格定的太疼了。 哎呦，您可不应该说出这话。 我 您这一辈子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 没是没是没太见过。 哎，那您应该有这个眼力呀、啊。 我是有 这个东西呀、啊，不是咱们大宋临安的 啊，那哪儿的呀？ 这是进口 的，哪儿进口的呀？ 就是从那个，秘鲁进口的。 这么远呐、啊？ 那可 啊、哦，还有 吃面条啊， 还有 卤， 还有 卤， 还有 卤，那儿弄出来的，那儿啊。您想想，光这轮船费，你不得给人四两银子 啊？真是的， 对不对、 哎、 搞那么老贵， 运输费不得给人？所以我们这儿其实落到我们手里呀，连几钱的利润都没有。 哎呦，说得怪可怜的啊！ 您穿这衣服是给孩子买呀？ 哪能给孩子买呀？ 对呀、啊，这么贵，给孩子买干啥呀？ 自个儿穿， 自己个儿享受都来不及呢。 哎、老婆有自个儿穿。 哎，你是觉得这衣服我配不上吗？ 不是不是， 哦， 我是觉得这个得跟您说清楚，这是婚服， 哦、 结婚的时候穿的。我以为呀、啊、是您， 我就不能结婚吗？ 那么我们老年人就不配 拥 有爱情吗？ 你就不配拥有春天吗？ 哎呦喂！ 啊老百合也有春天，你不知道吗？ 哎、老百合也有春天。 您们二位新婚 燕尔呢？还？ 哎呦喂！恭喜恭喜恭喜！ 哎，都说到这份上，我试试吧。 我说句不您不爱听的话， 啊、您说。 您哪去？ 那别说了。 这老头子显得比您老。显得比您老点，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他大爷您也不要生气。 哎， 这年头啊，男的大几岁他显得包容和成熟，是不是啊？ 挺疯 的，我试试，我试试， 我 夸 你 老婆 的 显年轻，这不也是给您脸上？ 哎呀，我试， 往下试， 好好， 快往下试， 哎，好好。 我试一下，哎呦，还挺合身，穿好了。哎，衣服还挺合身，老头子，哎，快来看一下，快看看， 哎呦，还真就是洋气劲儿的啊！你这 是，我不舒服。 哎，这孩子现在我们店里吐啊，怎么着？你看给这婆婆搁那脚底下。 老头子，快来看一下，哎呦喂！ 哎呦， 你老头子， 你跟他说你个踩着，哎呦我。 哎呀 婆婆怎么没事吧？没事吧？ 老头子老婆子你没事吧？ 哎呦喂，这是咋回事儿？ 这 一出转个身， 小孩别跑，小孩别跑。 哎呦，转个身就摔了一跤，咋回事？地上怎么这么滑呀？ 吐那个，哎呀，吐那东西脏了吧唧，多恶心的！就是小孩怎么干这事儿？有没有人管啊？有没有人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怎么了？我们孩子怎么了？给我孩子吓着干嘛呀？ 废话， 哎呦， 什么废话？ 你还管？ 会说人话吗你？ 给看看给人婆婆摔的， 我站不起来了，我这 摔怎么摔了？怎么说？我们还推的， 哎、 你还吐的？ 废话，你这地方空气就不好，你不知道开窗通风啊？我还吐，我还没找你呢。 这大冷天的， 我还得撞 到， 我还得撞咋的？ 过两天跟拉车。 别废话，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别废话了，是吧？ 上医院，因为你跟我上医院、啊， 我上医院有什么了不起？我还 是 很难受。 走走走， 我跟你说，这事儿就应该是怪你，你知道吗？ 我像 你们这个地方出的事儿，当然得怪你。 没把我衣服弄 脏了，别废话，赶紧走吧。各位看官，这可叫好事多磨。本来一对老人枯木逢春，夕阳无限好，可是谁曾想啊，买个衣服还出了事儿。这不一行人来到了医馆，一看您猜怎么着，这张婆婆大腿骨折了，医药费十两银子。这一下何老爹可不干，那么究竟怎么赔偿，谁来赔，您接着往下听。 我告诉你腾台吧， 啊，怎么了？您说 你得赔钱。 哎呦， 你要不赔钱，我跟你没完。 我跟您说，这个问题是这样，他在试穿我们服装过程中，把我们的服装弄撕了，还弄脏了。这个， 他这我们老 说， 我们老婆子是在你们店里头摔倒， 是的，店里摔的，那也是。 别，我嗷喊出去，呜喳喳的，我这是医馆，知道不？出去， 咱不打扰人家， 咱不打扰人家。 哎， 反正你得赔钱。 我赔不着啊， 你没 他摔不是因为在我们店里摔的， 那在哪摔的？ 他是因为 他在你告诉我他在哪摔的，他是不是在你们店里摔的？ 他在地上摔的。 哎，废话，他在水里他摔得着啊， 所以说嘛，咱得说这个道理啊。 我告诉你，爷爷狡辩， 他是在哪摔的？他是在小孩吐的那堆分泌物上摔的，有没有道理？ 对， 对不对？ 他是， 我没有责任， 他 是不是小孩的父亲应该负责赔偿？ 哎、 来，孩子他爹， 何老爹，你看我了，看我了，那个我们不容易啊，另外这事儿他，我们是来临安给孩子看病，我们是外乡的。我们是村子里的，没几个钱呢。你这是，他不怪我。你说他那个店，你也看着人那么多，他也不知道开窗通风，那能怪那孩子吗？孩子八九岁，他懂啥事啊？您说呢？就这几个月为给孩子看病，我欠了一屁股债了。 这同志，我就没打算跟你要钱。 您太好了， 我就是要 不白跪， 我就要找这裁缝店赔钱。 对， 你赔钱。 对，赔钱。 哭穷没有意思，孩子病了。孩子病了怎么不带孩子看病啊？ 看病了， 带孩子上我们这儿来干嘛？ 给孩子买衣裳怎么了？ 给孩子， 你这不是卖衣裳的吗？ 你这孩子为什么？你我们又不是兽医铺。 废话，我孩子要死，你怎么说啊？你认为你找抽啊？你这 本来嘛，你现在跑这哭穷了，你孩子吐时候你怎么看着点呢？ 你那地方，你那地方如果四下通风，的孩子能吐吗？ 你没钱，我们四下通风，你孩子一会儿冻感冒了也得找我们来。什么都这种人就这样，你知道吗？ 你不要说那乱七八糟的废话，当然赖你了。你们店 我也没钱，我也没钱， 没钱，没钱，你那手上是啥呀？ 没钱，你手上什么呀？ 我手上这金的铜戒， 你那嘴里那什么呀？ 就是铜牙， 大金牙， 大铜牙。对了，大都是铜的。 别废话了，有什么可装的？ 真是的。哎呀，你就装吧你。 哎，这何老没有你们这样的何老爹，咱也是荡乡本土的。你不像 我， 我 的小馄饨的人呀。 谁呀、啊、这是？ 哦， 不是这何老爹，这谁？这干嘛的人？你别插嘴，这干嘛的人是？你一外来人，你又不知道这里边事儿，你又不认识这里边的人，你跟这插什么嘴啊？ 这个，这个谁呀、啊？这个滕裁缝啊，是我的外甥。 什么？ 我的外甥？ 不是， 这个何老爹啊， 啊， 是我的舅舅。 何老爹是你舅舅， 我的舅舅， 你的舅舅， 哎， 哦，您是， 我是， 不是你是干嘛的呀？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干什么？ 你会跟我讲话呢？ 您是干什么的呀？ 啊，我是贾师爷， 贾师爷， 哎， 哦，就是，衙门里老听说有一个铁笔杆子贾师爷， 就是我， 哎。倒霉嘛，这不倒霉嘛！我，您来这儿，向着您舅舅，您来这儿向着您舅舅。 谁说我向着我舅舅了？我是向理不向人的。我跟你们讲啊，舅舅，这个滕裁缝啊，他确实不应该赔钱。 哎哈，哎呦，衙门口的老爷， 哎， 衙门口老爷， 心疼我了。 说 大 哥，我说句话呀， 我打死你这个不孝的，你的妈妈死的早啊！ 哎，你瞎唱也没有用。哎呀，谢谢，青天的贾师爷呀，谢谢呀！ 哎呀呀呀妈呀，病人不行了！哎呀，我天哪，快点的吧！哎 哎，老伴儿， 行了，行，别话了，这个师爷那啥，你在外面等着，等，棒。列位，有句话说得好，闭门家中坐，叫祸从天上来。今天这回啊，是本来不惹事，祸从地上来了。小孩子呕吐惹得老太太骨折，本应该赔吧，可是呢没钱。这滕裁缝有钱不给，一劲儿的在一边说风凉话。何老爹，你说他能不着急吗？可是着急归着急啊，更让他气愤的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的外甥贾师爷，堂堂他一个宫门中人，不主持公道，助纣为虐，欺负弱小，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呢？那么这时候张婆婆又出事了，往下可怎么走才好？您接着往下听。我告诉你们啊，一天天的，这是医馆，不知道在哪儿啊？小声点，听见没有？ 哎， 老伴儿啊，老婆子，你怎么样啊？ 哎呦，我没事儿，我本来好好的。 你刚才不要死吗？ 哎呀，这被你们都要吵死了，我就是装的。 哎呦， 就是怕你们吵得太厉害了，吵得我这脑袋仁儿啊都疼。 哎呦喂！ 哎呦喂！哎呦！ 喂、 哎 哎！嗯，你个假事业，你怎么还在胳膊肘往外拐呢？你怎么回事呢？我是舅舅啊，舅妈，我跟你讲啊，哎呀，是这个样子啊。 啊，你讲。 这个夏青回禀，小男孩啊，他的监护人，也就是那个小男孩的爸爸，有管教不严的责任。 对。 对这件事情负有80%的责任。 啊？ 哎，责成、哦。我跟你讲，他应该赔付才对呢。啊，而不应该是藤裁缝去陪护，啊，这个裁缝铺不负有太多的责任，胡说，胡说，我有一老哥们在饭馆吃饭，坐的椅子折了，摔了一骨折，那衙门就判那家饭馆赔钱，哦，那是，那饭馆赔钱是对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椅子没有认真检查，导致了顾客摔伤了，张婆婆也就是啊。我舅妈，她刚才去的裁缝铺啊，她是不可能遇见到 UNLV 的。哎，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说什么呢？ 啊，我说呀，那个也不可能遇见 UNLV。 我说外甥啊，我呀就想啊，当年就跟你爸爸商量，把你掐死，这口齿都这样了，就不是你再说一遍。我想得很清楚，我说呀，这都五个都没留意我那会儿的留住。我说老伴儿，你听明白他说的什么了吗？ 哎，我这个是我摔的到底是腿啊还是脑子呀？ 你也不知道， 听不懂啊！ 大夫，大夫， 对，你把你那舌头捋顺了， 我就讲 啊，一个字一个字的，不要一团一团的， 不可能遇见到。 有男孩不可能遇见到， 有男孩， 小男孩， 突然呕吐， 突然呕吐， 哎，而且事故发生的瞬间啊，也没有办法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所以他就没有什么责任，那就没天理了，啊，那孩子他爸爸给那孩子治病欠了一屁股债，现在一分钱拿不出来。这不是让我老伴儿，这不是吃哑巴亏吗？这不是 可不是吗？那我这一跤就白摔了，而且我就在这马上就要结婚的喜庆日子里，你说我摔这么一跤，还把腿摔折了， 就 多不吉利啊！ 就 啊，先不说吉不吉利，我在这弄这个腿，那治病得治好几钱呢、 啊。你听我讲，我跟你讲， 我是你舅妈， 是舅妈，舅舅，我跟你们讲 啊， 这个事情不能先让裁缝铺承担责任，一定要强调，裁缝铺给你们的经济补偿和他们负有责任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你能说的通俗一点吗？ 不是，这你说什么？裁缝铺不负责任也能赔钱？哎，对了，这个在咱们大宋律法上叫什么？这个东西啊，叫做无过失赔付。哦，他没有责任嘛，他也得先赔钱。 哦，哎，这个这种法律还是有点意思，有用。 大宋朝的法律还是真 挺健全的， 健全的， 而挺周到又公平 啊。 啊，那也就是我这腿还是不用我自己个儿掏钱， 不用治了，不用你自己掏钱的。 啊，那我就放心了，随便治吧。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个老伴儿他是这样、 哎， 你这腿啊，我刚才也看了，也没有骨折骨裂什么的，不就有点挫伤嘛，是吧？ 行，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回头这钱赔下来呢，咱们一分钱都不花 啊！不花那怎么治啊？ 咱不治了， 不治了。 不是，咱不用这钱给你治了， 那给谁治啊？ 咱们呀，给那小孩看病，你看怎么样？ 哎呦，老公啊，我觉得这个主意好，这真是喜上加喜、啊。 这喜上加喜，哎，太好了，太好了！舅舅舅妈，你们简直就是，哎呀，这简直就是活菩萨在世啊！ 既然这个样子，哦，何哥来，我送你们一件礼物啊。我说舅妈呀， 哎， 你刚才是不是在裁缝铺里面看上了一件洋装红色的呢子大衣啊？ 啊，对对。 但是很可惜，那个呢子大衣脏了，是不是？ 啊，是脏了。 没有关系， 啊， 外甥我掏钱 啊， 把呢子大衣给你洗了 啊。 哎呀，列位看官呢，后来事儿就简单了。这何老爹听从了外甥贾师爷的建议，上告衙门的时候呢，明确了裁缝铺不负责任啊，只说裁缝铺是事件发生地，出于人道主义呢，要求给予伤者经济补偿。当然了，这回呢，这何老爹啊，把经济补偿标准提高了。衙门判决是，裁缝铺在突发事件中不可能预见，所以不负责。但是呢，张婆婆是在裁缝铺购物，对裁缝铺的繁荣是有利的。那因此呢，判决裁缝铺一次性的给予张婆婆经济补偿30两。滕裁缝虽然觉得有点亏，最终也接受了这个判决。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番事后，张婆婆对何老爹是更加的依靠依赖了。这都是法有法理，情有情，不能混作一般同。凡是遇到纠纷事，战战高天，依旧清。哎，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